出现这幻听，这是不是就叫所谓的疑心病？那天我哭着喊着悬着心，叫你别离我远去，自恋的冷风嘲笑着丝毫不留情不留余地，这么多年的感情一瞬间就要归零，多像是废品失去兴趣随手丢弃。但我相信过去一天一天感情的累积，无比深刻的动人剧情没有顾虑，我们当时也许还不够懂年轻的心。我仍相信我是你精心挑选一段插曲，不够华丽但无比走心没有迟疑，直到守候着你决定为他自信。无比深刻的动人剧情。